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旧忘启蒙又西风。咁啊，启蒙同旧忘咧其实系同五四有关嘅话题啦。咁啊，延续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开展咗嘅五四有关嘅讨论嘅。咁同大家讲嘅话题咧，继续系我哋即系五星战队咧，继续原班人马同大家去讨论。咁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好多关于五四当日啦，或者五四前夜嘅种种话题嘅。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主要讲嘅，当然同五四核心都会仲讲啦，同埋都会讲一啲有关五四余波同埋佢影响嘅话题嘅。咁所以佢嘅延伸性会比较大啦，同都会横跨住即系成个嘅，我认为环世界啦、环社会里面好多唔同嘅部分都会讲得到。咁所以呢一集咧会系一个丰富同埋即系多方向嘅内容嚟。 咁我哋其實即係講到五四啦，點講咧？好似係一個好整體嘅，即係關於文化上面嘅一個，即係我哋今日講就係所謂啟蒙運動。 嗯， 啟蒙運動就係、即係讓中國人去認識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特別係潮流係啲咩嘢。 嗯， 咁啊，同埋並且係即係要認同中國咧，點樣可以趕上一啲潮流？先至可以強大啦，或者起碼唔會喺嗰個世界眾民族裏面咧係做落後嗰一員。咁、即係有啲係先進嘅，有啲落後嘅，我哋就唔好做落後，要做先進。咁所以就要啟蒙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五四咧，同時亦都係一個救亡嘅運動。係咁或者係即係五四可能當初嘅時候，大家點講咧？即係我哋講五四事件。同埋新文化運動，我哋將佢即係炒埋一碟，咁就弊啦。咁啊，所以就啟蒙同埋救亡。咁但係睇佢諗咧，就係、其實五四事件嘅發生係即係針對巴黎和會中國一個不利嘅處境。咁而咧，即係當時中國都未滅亡嘅，咁但係就要即係諗住中國點樣會俾人不被尊重啊？我哋點樣就要越嚟越去強大我哋自己，並且就唔好俾啲列強去欺負啊。咁所以係一個即係所謂嘅救亡嘅導向。咁啊，救亡同埋啟蒙咧，就此就成為咗即係五四咧，我哋點樣去理解一個重要嘅方向啦。嗱，將兩樣嘢擺埋一齊咧，就係五四同埋新文化運動兩者合二為一 高度結合啦。 係啊，嗱，其實中間嗰個混合去討論都無法避免，因為其實學界大圍大家都會去講到嘅一個部分。咁其中我哋翻返去日本嗰樣嘢咧，就可能可以將啟蒙救亡咧混得合埋。咁啊，日本有啲學者或者講咧，啊啟翻五四一代嘅知識分子咧。去親美國讀書嘅都親美嘅，中華人啦，中華人去、去親德國大抵都親德國，但去親日本咧，全部都反日嘅， 受日啦， 冇一個唔翻日，魯迅、郭達夫、郭學、郭沫若，你數落去親去日本讀書嘅，翻到嚟都係反日，咁但係你話係咪日本對佢好差又唔算，但係點解嘅咧？所以佢日本嘅思想界都反思點，我哋做錯咗啲乜嘢？即係點解我哋培育咗咁多反人？ 遠交近攻啊嘛！ 但係你諗下幾好陰功？你諗下，即係我哋開間學校，嗰學校啲學生全部都憎你，你咁幾大件事？即係佢而家日本就係咁，佢所以背後講咩就係、去日本係啟蒙嘅，係翻嚟就係救亡， 要救亡， 係嘛？佢實係同一班人，但係佢哋嘅心態就係邊個蝦落最勁？都係睇翻最近嗰個人，你蝦落最勁。咁所以我咧就救亡嘅時候咧，反日咧就成為嗰個主旋律。 但係同時我亦都有個感覺就係咧，我哋講緊要啟蒙，但其實個啟蒙其實最初頭個初心，即係個最初頭嘅目標係咩？其實就係救亡。所以喺一切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啟蒙只係一種手段，救亡就係嗰種目標咯，即係目的咧，或者係。所以我 但係原本係咪咁嘅咧？ 係咯。我就開始諗緊， 即係我諗其實可能我哋點解我哋會定呢個題呢都可能係我哋係睇過或者受過一個講法嘅影響啦，就係1980年代嘅時候，一位學者李澤厚提出嘅救亡與啟蒙嘅嗰個相互變奏。咁佢個結論就係話救亡壓倒咗啟蒙啦。咁喺佢最主要嘅 target 就係 focus 睇緊呢個五四一段時間嘅，即係唔係淨係孤立地五四事件，係講緊高度結合下嘅五四加一個新文化運動嘅時期，廣義嘅一個講法啦。咁樣咁佢發覺我哋原本嘅初心其實的確係啟蒙嘅。咁但係正如頭先嘉齊講啦，1919年五四事件係有個好明確、好明顯嘅救亡嘅一個理念喺度噶嘛。但係兩者之間其實係冇衝突嘅喎。問題就係最後係發生咩事呢？就係救亡完全壓到咗啟蒙。其實我哋嗱試想像一下，究竟啟蒙係咩嚟先？不如我哋拆開嚟睇。啟蒙即係 Enlightenment 啦，即係我哋睇下歐洲嘅啟蒙係點樣完成，可能係講緊成200年嘅事。而中國嘅我哋講緊中國嘅啟蒙，特別係五四時代嘅嗰個啟蒙，佢哋有一個意圖想將歐洲嘅嗰個長久嘅嗰個200年嘅啟蒙咧， 壓高度壓縮喺可能喺好短時間內完成。咁、當然我哋可以追溯由呢一個自強運動開始引入西方知識開始，但係我哋發現喺呢一個自強運動嘅時候，施而之長嘅以制夷或者所謂中體西用呢種理念咧，係完全救唔到中國噶嘛。所以喺五四以後就出現咗比較偏向西化嘅一種思潮，即係大家覺得我哋應該要真係多講西方嘅嘢，然後就可以貼近西方嘅主流，咁先有一個救國同埋啟蒙之道。所以啟蒙喺一個五四嘅時期好重要，就係向西方學習嘅一樣嘢。咁但係西方其實係經歷咗好長嘅時間先至促成呢一件事，而我哋中國可能係想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去造成呢件事，中間個 difference 其實係好大，而最大禍係咩呢？就是嗰個帝國主義的侵略又迫在眉睫啦，所以我哋更加快要找一個救亡的方案嚟到去解決我哋個民族存亡的問題。 燃眉之急啦！ 燃眉之急是咩咧？就是拿來主義啦。有咩最好攞啊？就是最好是有一個有革命理論、有指導思想、有好好科學的哲學實踐方法，點樣動員嘅？喺當時最好係咩？馬克思主義。 其實啟蒙點解喺1919年代前後慢慢冇被中國人展現得咁重視嘅原因呢？其實同呢個國際形勢有啲關係。因為當時候歐戰戰敗，令到好多人覺得佢哋一直相信嘅嗰種西式嘅啟蒙思想完全破滅。咁好多西式文化，佢哋原來成自己啲國家都打到烏裡 帶嚟係好似共同嘅毀滅咁。 係啦， 本來以為佢哋啱曬嘅，原來佢哋發覺唔係啱。 所以梁啟超嘅歐遊心境錄係好好嘅例子嚟嘅，因為正正就係佢係以前未去過歐洲嘅時候，好似童話式咁樣去講到歐洲嘅文明嘅優勢，點樣我哋可以喺中國嘅社會去應用。但係佢歐遊之後，佢嘅寫翻落嚟嘅記錄就係話。我哋啲嘢真係唔好擺落去中國啦！呢啲真係有好多記載啦，即係卓然之前有同我哋講過，就話選舉制度，選舉制度係絕對不能適合用喺中國嘅。當時候梁啟超係咁講。其實見到呢樣嘢咧，西化嘅嗰種思想，所謂啟蒙已經唔令到好多人相信，變咗橫掂我哋燃眉之急最關鍵係咩咧？就係講緊嗰個救亡。咁所以就所有嘅精力。想法就放喺救亡裏面，不過喺個啟蒙嘅過程裏面，因為全盤西化或者西式嘅文明嘅思想嘅氛圍受到一大嘅衝擊啦，令到其實喺同一個時間咧產生咗一個新嘅契機，就係究竟傳統東方文化喺個社會嘅價值如何咧？佢哋點樣去面對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後來嘅關係啦，所以有後來嘅調適派啦，或者全盤保留傳統啦，或者喺文化或者社會層面上有啲叫做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啦，例如喺建築上去做一啲文化復興嘅工作啦，或者係整理國故啦，好重要。咁所以好似香港為例，香港其實係整理國故嘅基地嚟嘅，依個係同五四最大嘅關係嘅香港之嘅，就係當時候嘅金文泰，即係總督係啦，佢為咗要其實佢希望華人對中國文化有傳統嘅，其實係愛嚟個目的係咩咧？抵抗嗰種西式文化，即係嗰種嘅當時候嘅五四思想傳入中國嘅一個傳入香港嘅一個好重要渠道嚟嘅，所以佢就邀請嗰啲太史就入去教中文系啦，就去全盤去主持呢個中文系咧。其實呢一樣嘢見到咧，係喺從殖民嘅角度咧。佢對於呢一種五四思想咧，其實係幾負面嘅，即係覺得呢種啟蒙思想可能影響到嗰啲人嘅，咁所以喺某啲層面裏面咧，唔係好接受。 幾得意啊！西方殖民者佢哋可能對於所謂嘅西風都唔係咁支持。咁但係即係我哋個題目就係講下用下李後主嗰句小流作夜有春風咁嚟到去即係講啦。咁但係即係其中一部分就係講對於西風嗰個理解。啱樂言就提到可能傳統嘅因素、傳統嘅中國文化。咁喺經歷歐戰或者係中國人喺即係五四爆發之前，其實即係對於世界嘅形勢嘅觀察，咁可能覺得傳統都未必係一件絕大嘅壞事嚟嘅。即係我哋今日一面到就可能諗到五四運動係一個反傳統嘅全盤西化嘅一個救亡運動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冷靜啲去睇翻，即係當時嘅人佢哋有好多選項，即係全盤西化只不過其中之一啫。咁並且咧就係即係我哋有啲前輩學者咧，佢哋去睇五四裏面嘅好多口號，佢哋嘅精神，譬如新青年嘅新啦，咁係咩嚟嘅咧？其實可以唔係一定係完全革命嗰種新啊，可以係 renew 係啦，即係一種對於傳統嘅嘢嘅即係再振作或者再發展，咁就即係呢個係嚟自大學裏面嘅再新聞，再止於至善。即係新聞就係講日日都要新噶嘛，咁呢個都可以係一個好傳統嘅元素，可以係好儒家嘅。 係啊，啟蒙救亡仲可以講一個古仔，同新青年係有關係。咁大家知道即係 新青年其中一個重要的做法就係、是、除咗就新文化運動之後，佢仲係做新文學運動。而新文學運動就係用白話文去寫作。咁仲有一個關鍵就係點解會有個咁嘅嘢咧？如果你翻翻歷史嘅背景，其實咧我哋正話都講咗，救亡你要揾好多罪魁禍首出嚟。其中一個係文言文啦，就變咗做一個諗法上嘅罪魁禍首。咁我哋革命革新嘅時候咧，就要革咗呢個語言嘅弊端。咁因為呢個係科舉嘅遺毒。咁呢個諗法大家係咁樣嘅背景。咁但係嗰件事其實係點樣嚟？點樣誕生嘅咧？其實當中係有好多偶發嘅色彩。陳獨秀喺辦新青年嘅時候，苦無理論背景，就諗唔到。咁又揾到胡適去寫。咁當時胡適喺美國讀書，喺即係康奈爾大學讀農科。咁就喺以色街嘅度，就同嗰啲新班一啲朋友一齊即係讀書學習。咁佢哋都話要推動一個文學革命，咁但係就未做白話文革命。咁佢當時同梅光迪係好老友啊，經常就論辯去做。咁但係有一次好關鍵咧，就係佢啲老友記咧就撐船仔有意外，撐完之後咧就寫首詩歌，咁就寫咗首文言文嘅詩去講嗰件事。咁由咧胡適就講話唔得嘅，咁樣係唔得，因為我哋用新思想應該用新嘅方法去寫，咁就要用白話文寫。但係梅光迪咧就不停咁講話唔可以。咁而咧佢就將呢一套論爭即係嗌交咧就唔係啊胡適就係咁寫文，就寫成咧文學改良初議，佢認為應該用白話文去做文學嘅革命，而文學嘅革命咧就係白話文嘅革命，就可以推翻文言文，然後就可以改變中國。咁所以其實一套咁樣嘅思潮嘅結果，而寫呢篇文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同我哋所 Facebook 冇關係一樣，我哋美國寫個嘢咁，但係佢寫咗呢個嘢之後就翻寄咗過嚟《新青年》度刊登，然後。陳獨秀敏樣捕捉到嗰一個點，同埋我正話講嗰句線索，然後將佢擺成一個咁樣嘅格局擺出，咁然後就繼續請胡適去寫，咁然後結果又就我上一禮拜都講到，蔡元培做咗北大校長之後，呢啲嘅文壇嘅新星、哲學新星就漸漸成為咗一個新青年嘅一個新嘅氛圍，咁所以你話當然新文學運動都係成個嘅呢一個革命嘅一個部分，咁但係我哋諗翻就係、是。其實今時今日都好多人反思文言文係咪應該革命要去死就係好，同埋文言文死咗係咪就係佢所有問題咧？ 係啊， 同埋白話文係咪就係等於同文言文係完全對立咧？ 我哋廣東人最好噶啦，其實所謂嘅白話文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外語嚟， 係咪？冇錯，所以我哋所講嘅問題就係中間你會見到革命背後嗰個問題喺邊一度。下一節我哋繼續講落去。有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講咗咧文言文同白話文嘅問題，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同新青年，然後同即係成個五四嘅思潮嘅關係，我哋都睇到即係胡適佢哋可能係一個啟蒙嘅諗法，喺美國咁思考性嘅東西，但係陳獨秀攞咗嚟翻嚟，點樣拿用嚇，即係然後成為一個推動一個革命嘅一個做法。咁冇話對與錯嘅，咁但係中間嗰個操作或者最初嘅偶發事件，然後成為咗中國歷史上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但係你問我嘅話，其實五四革咗咩命咧？好多嘢都冇乜死到嘅，軍閥依然喺度，社會一定依然喺度，列強依然喺度，但邊樣真係死咗咧？文言文就真係死咗。咁好快文言文就成為咗腐臭啦、腐爛啦、腐敗啦嘅一個 icon。咁尤其係即係北京啦、上海啦呢啲大城市咧，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文化趨勢。咁亦都係嗰、那個即係所謂嘅競逐係打咗好耐嘅，即係用魯迅嘅講法就係打落水狗，即係佢跌咗落水都繼續打到尾。咁呢個可能係1927到1937成個主旋律，我哋見到嘅即係嗰個文化嘅轉移。 我覺得卓然頭先提梅光迪同埋呢一個胡適之間嘅故事，就係真正嘅啟蒙。 嗯， 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哋今日講緊係救亡同啟蒙之間嘅，無論係李澤厚之前講嘅係相互變奏啊，定一話係咪有冇壓倒嘅問題都好啦。其實救亡如果會變成咗係一種完全一言堂，將所有嘅啟蒙嘅力量壓倒咧，其實如果我用翻我哋今日回溯翻過去嗰100年。我哋講緊追尋民主好、科學好，定一話我哋講緊啟蒙好、救亡好，都唔係好事。 嗯， 因為當所有嘅嘢變成一言堂嘅時候咧，嗰、那個真係可以發酵醖釀新知識、科學民主前進嘅力量就全部消失咗。 嗯， 所以如果譬如話，當然啦，我哋冇辦法下下都用今日嘅目光去睇翻，即係可能1920年代陳獨秀佢有佢哋嘅考慮，佢哋、即係頭先阿卓然都講咗個故事就係、是，如果冇辦法推到所有嘅文言文，中國人嘅思考係會將死咗喺文言文入面，咁將會唔會得到改變？咁、所以其實嗰個革命嘅手段嘅目的就係要透過摧毀文言文去摧毀中國人嘅思考方式，咁、我哋嘅文化先可以更新。 即係佢哋有一個咁嘅想法係正常的。因為你當你睇到個民國成立，但係個革命果實係被褫奪嘅，然後文化仍然冇更新，社會依然咁墮落，即係仲係有人抱殘守缺，攬住啲錢竹啊、鴉片啊呢啲咁嘅東西。 當時嘅 term 就係八股嘅思考， 八股嘅思考係咯。咁你冇破除八股民嘅思考模式，咁點樣去更新呢？但如果我哋經歷咗一百年之後，我哋再睇翻當時未完成嘅啟蒙，咁其實係有少少可惜嘅。即係我自己，譬如話頭先提到好重要個故事入面嘅另一個人物，除咗胡適之外，就係梅光迪。即係我哋都知道佢係後來學行派好重要嘅人物。學行派就係學行雜誌啦。學行雜誌就係後來1920年度好重要的一份刊物，就係傾向比較保守主調少少。即係我哋發覺近十零廿年咧，學術界有好多學者研究五四或者新文化嘅，佢哋都會傾向睇翻所謂啲 conservative， 即係保守主義。究竟喺嗰個1920年代俾個西化洪流淹沒咗嘅呢班人？其實佢哋又係咪真係冇重要性嘅咧？佢係咪真係應該被殺呢？其實譬如話，我哋睇到譬如早期啲杜亞全喺《東方雜誌》搞嘅東方文化派啦，或者梁秀明講嘅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入面，佢講到唔同嘅民族有唔同嘅 will， 即係意願，產生不同嘅文化，我哋應該要尊重，而唔係西化就等於係一切或者萬能。科學係重要，係要鼓吹嘅，但係都唔係萬能嘅。即係你睇泰戈爾1924年嚟中國訪問，佢都講其實佢唔係唔科學，佢兩個仔都讀理科。係嘛？但係佢自己話科學唔係萬能，科學可以構成好多問題。譬如話，如果你淨係高舉科學可以污染條河啦，可以污染個大自然啦，其實係要付出代價。咁所以其實科學唔係萬能單，樣樣嘢可以解決。 我喺度補多一句先，大家再做一陣。我做周作人研究啦，佢寫花鳥蟲魚，佢話我今日要寫花鳥蟲魚，又俾人圍剿嘅，即係你應該夠忙，你唔可以寫， 唔可以寫呢啲咁樣閒情咁樣嘅嘢。 即係我寫乜嘢？我自己一個作家，我寫乜嘢？我想表達自己的感受，即係等於我即係翻我仲中意講，即係你去寫個人日記，你都俾人丙話你唔可以咁樣寫嘢，好好慘嘅。即係咁，然後大家就真係我咁，我唔咩啦，咁我就即係。 所以呢一種新聞學咧，其實係有革命性嘅，有好多人都會有一種憂慮，覺得哇，你咁樣可能會對某啲傳統或者某啲價值衝破。睇我上一節有提金文泰嘅事情，其實佢正正就處一個角度就係、是。佢雖然係一個英殖民者，但其實大家知道金文泰其實係讀中文出身嘅，咁所以佢漢學根底其實好好。佢反而佢亦都意識到呢樣嘢。當然佢自己有政治觀點、政治考慮，就覺得驚呢個革命性鼓吹到 蔓延咗， 蔓延到香港。所以，但係後來嘅古仔有一個好有趣嘅轉折，就係、是、賴濟熙，即係嗰陣時候嘅太史，即、就、係、是、退休啦，因為佢嗰陣時係中文系嘅系主任。咁其實咧係有諗過揾胡適落嚟取代嘅。所以就邀請阿胡適，不如你過嚟做我哋榮譽博士啦，順便傾傾將 contract 啱唔啱使啦。胡適其實推搪嘅，個理由其實係覺得香港呢個中文嘅教育係非常之保守，佢係覺得喂呢個地方唔係好適合，我哋唔應該留喺度嘅。咁其實你見到香港係好成功塑造到遠離嗰個五四氛圍嘅一個好好嘅地方。咁所以後嚟就退而求其次啦，胡適亦都唔想見到呢個地方太過繼續舊式制度，於是乎就請咗一個好重要嘅人啦，就係、 是。阿樂言呢點講得好啊！我覺得即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是、五四咧，其實同香港之間嗰個關係係啲咩？即係喺我嘅理解當中咧，即係最新有啲研究喺度諗緊咧，就係、是、基本上五四係讓香港原本可能或者成個廣東係由中國嘅文化嘅中心啊，即係或者係所謂西方引介嘅。即係前度咧，喺嗰度奪權，即係呢個係即係去咗北京啊！嗰、那個即係成個嗰、那個文化嗰個重點。不過呢個後話啦，咁我哋去陣有機會再講。但我而家喺度想去提一提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文學嘅革命啦。咁特別係即係對於新聞新聞學白話文嘅即係嗰種理解啊。咁唔單止淨係個白話文嗰個應用啊，而係對於即係根本文學係有咩目的？即係點解我哋啲文人要寫文字咁可能就要即係都係要救亡嘅，都係要啟蒙嘅，即係都係要使到老百姓咧知道你講咩有知識啦。咁並且就係即係透過佢哋有知識，透過我哋可以容易溝通，多啲人可以受到教育，咁而使到國家強大，可以安定咗落嚟。嗱，但係呢個思維本身係要用革命嘅方式，一個好快嘅徹底嘅，一夜過嘅，一炮過嘅，搞掂曬所有中國嘅問題。咁呢個咁嘅思維方式，即係我相信先至係即係嗰個新文化運動裏面帶嚟嘅影響，即係未必係即係我哋知道嚇、辛亥革命，我哋都係想一炮過搞掂曬中國嘅問題，所以點改咩糧啫？點樣立憲啫？ 但係歷史可唔可以咁一炮過解決所有問題？ 係就唔等 有冇嘅咧？其實 所以咪就出現咗你頭先講就係我哋想喺一個好壓縮嘅時間上面做咗啟蒙，所以我哋就用一個文體嘅改變去想改變曬成件事，但其實真係唔得噶嘛。所以就出現咗就係、是、雖然我哋不停咁講民主，但其實可能連寫作都有規範嘅，就係、是、你一定要寫啲舊忘嘅嘢，你啲太浪漫嘅嘢其實唔啱個主調。即係所以就出現咗呢一種情況咯。 白話文高舉到佢一個位置係唯我獨尊嘅話，咪變咗另類嘅白骨。 就悲哀就是可能是即係到翻如果一百年講五四係咪翻到嚟，比如我哋而家喺街度啲巴士燈箱啊，嗰啲廣告啊，都係教我哋點寫白古文啫。係 啊， 因為你可以考科舉，考好高成績係咪？所以其實你翻翻去我哋用歷史眼光翻翻去就係、是，咁嗰個係一個好硬嘅需求，你一定要有人可以入到去，咁所以先會成為白古文，咁先會成為言文。係嘛？咁嗰個學習就係敲門磚。我哋上一季都有講過賣官鬻爵係嘛？咁其實係一套模式嚟嘅。咁、那、嗰個模式即係在歷史陳述有好有壞，但係佢本身係一個模式行之有效。咁但係你白話文隔咗文言文明之後，嗰批人係咪就係唔需要處理呢個問題咧？係咪就唔需要做官？係咪就係咪唔需要處理社會問題？唔係，嗰啲問題依然係存在。 係，同埋我哋寫字或者我哋思考裏面多咗滴滴了了咁，等於我哋嗰個思維模式係真係好革命咩？其實唔係，我成日覺得啊，我成日覺得，因為我哋用咗白話文咧，嘥咗幾多紙啊，嘥咗幾多墨。即係文言幾簡單啊！諗下，哇！中國咁多億人，咁多人讀書，咁嗰本書細好多啊！如果係文言文， 不過白話文係呢個話題咧，我哋轉一轉個地域落到南洋咧，會 係我啱啱就係想問，因為你其實中國人遍佈 世界，華人世界 有人嘅地方就係中國人，咁其實佢個語言究竟係點？ 咩其實喺南洋，因為我哋知佢嘅。華僑啦，當時候叫華僑啦，我哋要講明。咁人哋未獨立咁，都要俾翻都係叫華僑。佢哋自己都自認係華僑啦。咁其實佢哋嘅嗰啲領袖其實都希望俾一啲嘅教育佢哋小朋友。喺1900年代前後咧，其實都係按方言群自己個會館去俾提供一啲學校。廣東會館俾翻廣東人，福建會館俾福建人，海南為主就俾海南人。咁呢個新加坡主要三個語系啦，咁仲有潮州人啦。咁但係咧，去到1906-07年嘅時候咧，陳嘉庚其實開始成立道南，其中一間學校係道南學校啦。其實道南學校咧。初期都是採取福建話的，即是聘的學生是福建話的。但是後來去到1915-17年左右這些時間呢，其實道南學校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陳嘉庚或者其他當時的福建商人覺得，如果我們再將方言群教育只是放在方言群呢，就剝削了其他方言群讀書的機會啦，小朋友。另一樣東西就是令到華僑自己的力量都很分散。 哦，是啊。 畢竟南洋的情況，他要面對幾個問題的。華僑自己幫會之間的關係啦。英殖民政府的態度啦，還有第三樣嘢，佢同巫族之間的，即係土著之間的對話的問題啦。咁如果你華僑自己都再分散，其實是不利的。咁所以白話文提供咗一個契機，咦？陳嘉庚覺得，咦係，我哋可以用國語喎。咁當時佢國語話，咁就將國語去聘國語老師，就喺因為邊度揾咧？大陸就翻大陸就不斷喂，我哋而家咧喺南洋咧就請人做去橋校度教，有冇興趣啊？就 send 咗好大批過去。咁自此咧，華僑學校咧就慢慢由方言學校咧就變咗做呢、這個 國 語學校啦。咁其實新加坡咧，對於五四嘅迴響咧，係有幾樣嘢好得意嘅。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其實佢哋自身咧對五四反應好細嘅，但係係好重要的一個一個叫做因素去推動緊個商業市場。咁啊，當時候咧，原來咧新加坡一啲商人咧，為咗去迎合五四呢個口味咧，咁佢哋咧做一啲嘅產品咧，都強烈有一啲舊忘嘅味道嘅，例如係啦，抽筋煙啦，大家知道呢、這個牌子咧，咁我唔開啦，但係其實到今天咧，內地好多人都喜歡嘅。咁其實呢、這個牌子當時候出嘅其中一隻煙咧叫愛國煙，就係、是、我哋而家呢一幅圖咧，你知遠年代久遠啲圖都要蒙啲咁。 愛國係咪抽國煙？ 係啦，抽國煙 係啊。佢咩國啊？但 係啊，當時候呢個國你見到其實係有五色旗嘅，咁梗係 中華民國嚟咯。 咁其實呢個愛國嘅意味咧，當然對於當時候華僑人嚟講咧，佢冇咩感覺嘅，但係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宣傳策略，因為好多人睇報紙都見到要反 X4。點解要講 X 呢、因為咧當時候英國殖民政府唔想影響日英關係啦，就所以係唔准佢講，係啦 X 咗佢，咁所以就愛國貨。咁於是乎咧，南洋大部分嘅報紙，包括《叻報》啦，或者香港出版嘅《華僑日報》啦，都會不斷咁支持呢一啲嘅報呢啲嘅廣告咧。 即係賣呢啲廣告啦。咁呢啲廣告為咗迎合呢一種嘅氣氛啦，但係要反 X 國啊，反 X 國嘅時候，咁我哋唯有就係要愛國啦。咁呢一樣嘢咧都睇得到咧，其實新加坡嘅情況咧，五四咧呢個元素咧，夠啟蒙係完全冇乜噶，但係。呢、這個 有少少革命，有少少革命。 不過咧，去到後期咧，咁我哋可以再下一節再討論，就係、是、新加坡咧點樣喺現代咧點樣再講自己嘅五四嘅關係咁樣。 係啊，所以去到華人世界各種地方咧，即、就、係、是、愛國咧，就成為一個團結大家嘅好力量嚇。咁、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落去。講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講到五四嘅迴響咧，來源好似新加坡仲有啲故仔喎。 其實咧，呢個好得意嘅就係當時候咧，新加坡得悉咗五四運動嘅事件之後咧，其實佢哋嘅迴響好細咯。上一集都有提到，不過有一件事咧，佢哋唯一一個關心嘅就是、一個人叫做郭音榮啊，唔識噶係嘛？ 唔識。 其實我都唔識嘅，只係佢係因為係一個廣東人，咁佢就因為係參與呢個燒趙家樓嘅時候咧、就又唔小心就病死身亡，咁所以咧、南洋嘅報紙啦，當時候嘅《叻報》咧就長篇，再一個叫《國民報》咧，兩個報紙咧就不斷咁記載，哎呀，即係有啲寫評仲要話，哎呀，我真係好遺憾，我哋冇辦法去到咁遠北京咧去奔喪。 係啦，呢件事就係遠行講嘅住殼嘅留學生。係 啦，係啦，係啦，佢其實係本身係一個即係鄉村嘅，其實佢冇去過南洋嘅，佢係鄉村，佢即係廣東人，鄉村嘅嗰啲私戰嗰啲私人學校嘅老師，咁佢為咗要讀大學就去咗北京，咁就留學生嘅時候唔小心燒死咁樣啦。咁所以呢件事你睇到咧，新加坡其實頭十幾二十年對五四嘅運動嘅迴響好細，除咗我頭先講抗日。反 X4 呢樣嘢好大之外咧、反 X4 都係其實純粹係國貨運，其實再背後諗清楚就係國貨公司去推動自己品牌嘅香煙嘅時候嘅一啲嘅手段同效 果。即係有人講我哋中國近代啲國貨運動都係中國商人嘅推銷策略。 所以五四其實係好犀利地去被拿 商業決定 係啊，係被拿用作為好多嘅考慮嘅，所以九十周年嘅時候，新加坡突然之間有官方嘅代表外交部長就話：其實五四運動係我哋新加坡獨立、新加坡自治、多元文化共融嘅一個好重要嘅根基。咁我哋作為當時係一個嘅留學生，我哋只可以俾一個我明嘅， 即係識得用其實好好用， 即係五四嗰個用途真係廣泛到不得了。 記得香港某特首曾經講過，五四精神係發揚儒家思想啊， 好正，真係好正， 正 到不得了啊！ 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諗我哋都可以睇到，其實五四嗰個內涵係極度多元化。 不過五四都有啲嘢值得係關注嘅。你會發覺五四嘅運動參與者啦，同埋之後咧會見到其中一個大家都講緊嘅問題就係所謂婦女嘅問題或者女性嘅問題。咁其實好多當時都寫即係婦女要即係有新嘅諗法啦，要有解放啊，要唔好似以前咁受到父權嘅壓迫。因為我哋話封建思想嘅荼毒，俾人當時第一位認為封建或者舊世界思想問題嘅革新咧，關鍵可能喺女性嗰度。因為個家庭嗰個問題，咁喺依一方面咧，其實都係五四裏面其中一個有啲成果嘅一件事。 係，因為喺五四嘅時期，其實好重視就係婦女都係作為一個人，即係因為以前喺父權嘅情況之下，其實婦女嗰個地位係被忽視咗，即係唔當佢係同男人平等。所以當時其實五四入到嚟之後，最重要就係講人人平等。平等之下，其實女性都有佢自己地位。但係咧，你要睇翻當時一啲嘅即係記載或者提倡，其實係有啲極。端嚟會可以覺得，因為個問題係個時代背景之下，其實係咪個個女性都可以自覺自己係一個平等嘅一個人嘅身份咧？同時佢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即係你會見到，所以當時其實有好多嘅觀點上咧係有好大嘅偏差，你可以咁講。譬如當時一啲愛情觀，咁當時好提倡一個愛情觀就係咩咧？咩叫有道德嘅愛情觀咧？就是、要有兩個人真係真心嘅兩情相悅而結合。所以咧，當時佢哋有個形象， 我支持我非常支持呢啲觀點， 係咪？有個形象就係講咧， 即係所有兩情需要都要結合。 如果係 Angel， 咁你咪好唔得閒。 Angel 相遇， 得，拉佢。 出咗唔係？但出咗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如果是一種你知道以前是包辦婚姻的嘛，包辦婚姻之下其實它是合法的，但是它沒有愛情的根基， 咁呢個係佢哋就會定義為不道德，即係不道德嘅愛情。咁不道德嘅愛情其實就係好大罪嚟嘅啦嘛。咁、但係出現咗個問題就係、你當時其實中國個環境上面係咪可以有咁多咁 自由戀愛？ 係啦，自由戀愛咁道德嘅愛情咧、當時其實有啲文獻即係都會記載到，就係一個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當時男男女女自己可以去出去讀書。咁你喺求學嘅期間就我頭先所講嘅就上集講到就係、你可能係住宿舍，咁你可以兩個兩情相悅，男同學同女同學相愛啦。咁但係問題畢咗業之後出事啦，你翻到屋企。原來個男仔翻到屋企先發現啊，阿爸幫你已經 已經娶咗 娶咗老婆啦， 係啦，係啦，翻去預備好啦， 已經 ready 咗， 請使用啦，咁樣係咪？ 幾方便？ 咁你到頭嚟咁點咧？咁可能調翻轉就個女仔都有呢個情況喎。 係啊， 咁所以到最尾咧，其實有好多啲當時啲新式嘅呢啲劇本出咗嚟啦。咁啊，到最後就一係揀私奔，即係私奔，但係多數私奔都係失敗告終㗎啦。咁到最後就可能自殺，但係死親多數都係講個女人死 的。個男嘅唔使 嘅。個男人多數都唔死，都唔會死嘅。點最主要其實就因為個女仔冇出路啊嘛。 喺度呢度幾樣咧，即係當時好興嘅劇，覺得大家可能聽過《夜卜生門口之家》 係 嘛，咁就講羅拉出走。咁當然魯迅都有講過，即係羅拉出走怎樣，因為冇經濟基礎，最終唔同嘅部分啦。咁你就話講嗰個問題就係舊式嘅包辦婚姻。咁其實我哋淨係講胡適啦，呢位新青年悍將都係包辦婚姻嘅。不過佢好噶，佢一直咁係都係依位老婆魯迅朱安啦，啊，咁朱安自己寫嘅就係我也是魯迅的遺物，即係好淒涼，唔知你明唔明？係 啊係啊。 咁但係魯迅嘅故仔知啦，包辦婚姻、結婚、肯結婚，但係終生冇掂佢嘅，即係冇同佢有任何關係。 因為佢其他嘅愛情啊嘛。 但係佢唔係，但係佢好堅決，即係好其實好，即係佢係第二類啊，即係第一類就係胡適啊嘛。我哋要革新，但我哋繼續維持傳統婚姻。魯迅就係我接受住傳統婚姻，但我冇真正做傳統婚姻嘅事。即係其實已經係有唔同 咁， 係啦，有啲即係再後啲可能有啲就抵抗嘅，就唔去做依個一樣嘢。咁所以第一樣可能我就係男人啦。咁女性嘅依個解放係男女都執法嘅，即係嗰啲作家其實佢個思想係新思想，但佢冇辦法，因為嗰個父權係。universal 嘅男女都有，咁然後佢又冇辦法，然後佢因為要抵抗，佢對個朱安呢一種即係舊世界女人嚟講，佢係完全嘅受害。我冇咁樣做錯嘢，我你老公你老豆叫我過嚟，我你阿媽叫我過嚟，我過嚟，但係你一世又要我守生掛，咁點處理咧？咁呢啲問題可能就係正話婉嫻所講嘅嗰個社會未 ready， 你推咗佢過去，咁有啲新鋭嘅作家男作家或者一啲新嘅女性，咁就同樣地喺呢度就好多 struggle 喺裏邊。 嗯，佢呢个位置就好似真系睇到，更加睇到我哋今晚嘅主题啦。 嗯， 即系究竟救亡同启蒙啊，即系如果启蒙系未完成，跟住我哋就将救亡凹落去嘅时候，会发生啲咩事咧？好多呢啲咁嘅事发生，所以我哋如果回顾翻，我好憧憬嗰个启蒙时代，大家去讨论紧嗰阵时，譬如话无论系你话胡适同梅光迪拗文学。定一話可能文化論戰時期，陳獨秀同杜亞全拗，咁我記得台灣有位好出名嘅教授黃克武教授寫一本書叫《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嘅調適思想，即係佢回顧翻成個民初時期嗰個思想界有個即係重要嘅兩種因素，導致到後來我哋即係我哋一直討論緊嘅事，譬如一種係英式嘅經驗主義，一種係法式嘅轉化主義，即係所謂轉化即係革命啦，革命就一定係通盤㗎啦。咁即係好似頭先阿嘉齊講，一刀切嘅，一嘢過嘅，去解決所有嘅問題。但係解決唔到，咁、那個革命如果係成熟嘅，可以改變曬成個社會，都仲好喎。如果個革命本身都完成唔到咧，咁佢遺留落嚟嘅問題可能會更多，可能 再革命咯， 係啊，再革命咯，不斷地革命咯。但係如果但係個政權話再革命係唔容許，佢就會話你係反革命噶嘛。咁你搞唔掂啦，係咪啊？成件事。所以如果我哋面對嘅難處就係，如果我哋回顧五四以嚟，即係我哋聽咗咁多故事啦，可能成八年啦，啟蒙完成唔到，革命又唔係最徹底解決嘅問題。咁啲問題點樣可以再去再演進咧？ 冇錯，即係微觀上面有啲好好慘嘅嘢嘅，即係譬如話當時啲女人二三十年代咁後生咁讀書咯，咁你嘅新學咁咪讀書咯，女人入得咁咪讀書咯。但係當時有啲 terms 叫女學生，咁即係可能你得人睇沈從文編程或者蕭紅，其實好多寫女學生，蕭紅自己就係女學生啦。咁但係俾人講女學生唔只係去讀書嘅女仔，咁今日講邊個唔係女學生啦？曾經都係啦，但係當時係你。 你係代表你係有新思想，啊讀過啲書，又好惡嘅，好惡搞嘅，然後好麻煩嘅，會同屋企人反叛嘅，同埋咧係性濫交嘅。 嗯， 即係你係 學生， 係啦，即係你係咁嘅。咁、所以咧，大家對啲嗰啲嘅，即係佢當然係啲作家寫嘅都係寫佢好迂腐啦，寫啲人。咁但係當時啲人係有咁樣嘅一個心態去處理呢個女學生嘅一個觀點。咁、所以背後你會諗下就係、是。我認為女人讀書是很天經地義、好合理的一件事，而她那個行為都是在當時歷史上個結構就是這樣嘛，新學是這樣，但是你真的做出來跟著條路行，哇！原來你啲人就批評你，我認為在歷史上這一類型的事是最淒涼，即是我跟著條所謂的新的大路行到某一個 point， 原來條路是沒有終點，但是突然間就冇嘅，咁點處理？所以很多悲劇，我覺得女性悲劇就在中間就出咗嚟。 係啊，你所以你見到咧，當時其實真係。啲報章嗰度咧寫好多啲，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話啲女仔即係讀咗書之後就點樣學厭嗰啲唔好嘅風氣啊，就掛住拍拖啊，即係特別自由戀愛嘅提倡之下，咁、一部分就寫得好浪漫，一部分咧就開始到到你二三十年後睇到好多就係話啲女仔誤墮情網啊，俾人搞大咗個圖啊，呢啲咧係好多嘅、其實就正正就係、當時另一樣嘢就係個性解放嘅問題咯。即係因為開始就有嗰個節育嘅觀念，即係當時山格爾夫人嚟到中國去提倡，就係婦女其實係有個身體嘅自主性，所以唔係再係生育嘅機器。但係同時佢亦都有講過，就係女性係可以即係選擇自己生唔生育啊嘛。咁所以呢一啲咁嘅觀念加加埋埋咧，開始好多嘢好混亂啊！即係嗰種道咩叫做道德啦，咩叫做貞操啊，即係貞節啊等等一切嘅嘢咧，貞操就好似變咗一種即係傳統一定要反嘅嘢。所以就開始有啲好，我覺得有啲走出咗極端咯，即係提出咗嘅嘢出嚟就。 即係極端到就係、既然我哋要反對女子被將鎖咗喺一個貞操觀念嘅情況底下，就係我哋全部破除貞操嘅觀念咯。咁樣就要即係當你越能夠展現你個開放性嘅方法係咩咧？就係、好似男人可以三妻四妾，點解我哋女人唔可以有七個男朋友，而且全部都有性關係，咁樣先至可以破除到。嗰種咁樣嘅張附咗嘅一種八股思想啊嘛，係嘛？即係呢個就可能係會係走到一種比較，如果我哋用翻今日嘅角度去睇，你見到好多嘅近乎係悲劇式嘅一啲所謂革命故事啊，即係佢展現出嚟個面貌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就係可能往往有呢個原因。 即係譬如我哋講三十年代現代雜誌，都係現代雜誌本身就有啲新嘅思想啦，講現代啊、前衛啊呢啲咁嘅嘢。我哋以為可能啊，即係都係好開放或者咁。咁但係一講到裏面即係有啲嘅裸女嘅畫像啊，後面都會擺隻蠍子啊，擺到蛇啊，即係你明白即係嗰個感覺即係話。佢係當然你可以話係原始啦，但都有做咗所謂啊，即係佢係有啲邪氣啊咁樣嘅一個面貌。咁當然唔係張張係咁啊，有啲都唔係嘅，但係都會有啲咁嘅例子會見到，其實當時處一個點樣處理啊？即係嗰個嘅思維有新嘅思想嚟到，但係幾千年積落嚟嘅嗰個傳統嘅思想嘅諗法係點？咁翻到嚟呢度，即係令我諗起就係、即係魯迅講個鐵屋子嗰個人物係嘛？即係問題。 系咯，其實所以我哋都可能有一個大嘅，真係一個好重要嘅睇法，就係新同舊之間嘅關聯。譬如話，我哋成個其實新文化運動討論嘅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我哋要新嘅嘢，我哋咪就係斬曬舊嘅嘢咧，定因為喺舊嘅嘢上面再建立咧？ 係啦，即係呢個五四究竟係咩嚟？五四嘅反思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講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我哋連續兩個星期啊，慢慢談話啊，即係慢談嘅形式講五四，其實咧都講都係講到啲一啲嘢。咁當然啦，即係喺我哋咁豐富嘅五四資源裏面咧，我哋五位咧都唔能夠代表啲乜嘢。其實我哋都只係 有若微塵啊， 係啊，我哋只係將我哋所知嘅。 我唔係研究五四嘅，講明先。 我做研究文學，所以我唔可以或者唔係唔做 你唔得， 但係我哋都係 雜誌都 係啊，所以我哋只能夠將我哋所知嘅講出嚟，亦都唔代表好多嘢啊，最多都係代表自己嘅啫，即係一啲 少少觀察咯。 咁但係五四係留咗啲好長嘅尾巴，留咗一個好長嘅東西，咁就好多裏面有值得討論嘅嘢喺裏邊。咁譬如可能即係香港係嘛，五四都或者係廣東嚇，五四都有好多嘢係咪有五四有冇影響咧？對廣東， 我其實即係我講廣東之前講一兩句上一節。我有啲嘢即係意猶未盡嘅，就係、我覺得即係五四可能真係有帶嚟嘅效果，新文化運動啦，帶嚟嘅後果就係新文學，同埋女性嘅即係所謂抬頭。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其實女士咧喺五四之後 係受到好大，即係好suffer嘅，即係好痛苦嘅一個年代嚟。 嗯， 即係嗰種你既係打破咗傳統，但係嗰種新穎嘅或者一個新嘅模式仲未，我覺得到今日都未建立， 未見到 嚇，即係都仲係喺嗰個痛苦當中。即係呢樣嘢我哋唔可以去忽視先嚇。咁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五四對於真係每一個中國人嘅影響，其實一半嘅中國人即係女士。全部都受影響嘅，所以我係好犀利，亦都係被低估。但係點解會咁被低估？就可以睇到，即係男性中心嗰個史學嗰個討論仍然都係即係繼續喺度，所以我哋忘記咗女士嗰個存在。咁嗱，但係我翻轉頭，我想講咧，我最近其實我就唔係研究五四運動嘅，咁但係咧，我最近就集中時間咧， 個個都戴頭盔， 清末民初咧嘅廣東水利嘅問題。咁我搞廣東水利嘅問題，點解同五四有關咧？咁我就喺呢度做研究嘅時候，一路喺度問自己呢段時間就係大概1914至到1919，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係香即係廣東一帶咧，其實打緊我哋自己本地嘅大戰，唔係打仗，係對付啲河患嘅問題。即係廣東係即係一塌糊塗，非常之痛苦。即係譬如喺廣州城係有一個即係粵皖洪水咁樣啦，係浸咗10日嘅。咁啊，同埋即係死亡嘅人數係數以十萬計咁樣，咁啊數以萬計啦，咁但係影響人數以幾十萬計。咁喺一個咁壞嘅環境當中，我就喺度問，點解其實五四運動唔係喺廣東爆發？ 點解唔係廣州咧？ 我哋話用晚清到五四嘅思路，晚清嘅重心啊，新思想重心應該喺廣州。 即係講革命最旺、最劇烈係廣東人啦，咁啊，亦都係即係所以諗喺北京，雖然係北京政府啦。咁但係即係真正去使到革命、辛亥革命出現嘅，咁啊即係中華民國建立嘅，大部分都係廣東人。咁點解即係呢個辛亥革命呢條線、革命黨人呢條線唔會去到五四，即係好似對五四嗰班革命嘅人士係冇乜關係咁樣？係啊，即係何解係咁？我就喺度諗緊，其實就正正因為廣東自身難保。咁所以即係呢個成個個革命運動嗰個重心去咗北京。咁就因為咁樣，所以我覺得好有意思嘅一件事咧，就係即係原來可能新文化嘅運動最適合嘅土壤，其實就應該係喺廣東啊、香港嘅。咁啊，即係金文泰即係要去爭個胡適翻嚟，其實就想將個文化。 呢個就唔係，呢個就係金文泰之後嘅人。金文泰自己又好唔想胡適去噶啦，因為佢覺得。要保護， 即係香港大學啦， 香港大學 要將呢個文化明星攞嚟香港， 係啦，呢個就好重要啦。 即係呢個先係文化嘅中心啊，曾經嚇咁，但係即係經過五四嗰個影響，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無論係語言，係啊，即係白話文就係北方話，或者係國語就係北方話。咁啊，但係唔係點解唔係南方嘅語言廣東話？呢個當時係最先進、最發達㗎啦。 之前咧嗰一節咧漏咗咧，就係話後來胡適請唔到咧，就點解揾咗許地山嚟咧？就係咁解，因為許地山比胡適仲有一樣嘢咧，佢學歷可能未必最叻，咁或者佢嘅研究比較傳統啊，或者宗教史啊，大家都知佢比較出名啲，但係最叻嘅係。許地山是廣東人，他可以講廣東話，用廣東話上堂。 但他都要寫落花生。 是啦。 不是剝花生。 是啦。所以這樣東西就變了他這個這樣的特徵的元素，令到可能香港畢竟他那個方言啊，或者那個當時候的文化結構影響之下，令到其實新文化不是很馬上地可以融入在那個社會。那可能我們見到新文化的軌跡的出現在香港都講緊戰後，當講緊傳統派啦，或者叫花果飄零派落到去香港之後嘅一個新嘅轉變，先見到一個好明顯嘅改變。 我哋話戰前，即係譬如香港咁嘅狀況，即係新文化嚟到香港，其中一個可能大家都認為重要推手，可能係27年前後魯迅嚟講係嘛，即係幾次嘅講座。 係呢個 YMCA。 咁當然係啦，即係當然27年之前，其實香港都有好多新文化又好，新文學又好，都新女性嘅嘢都好都有。咁就譬如有聽過咧，鐵馬海燕呢啲雜誌。咁當然講到呢啲好細嘅地方嘅一啲嘅問題。咁但係有嘅，我哋話即係20年代係有呢啲咁嘅部分。咁但係大圍嚟講，我哋睇翻香港嘅報業嘅一個狀況，其實一直以嚟都係文言文嘅報紙，即係其實根本仲係寫緊文言。咁其實閱讀嘅群眾都係啲即係啲老派嘅，即係啲遺老嘅形態嘅一啲嘅人啦，同埋你如果你真係對當時嘅氣氛或者文人有興趣嘅話，其實當時文人唱酬好多嘅，留低好多嘅對聯啊、 詩文啊、 去一次餐飲嘅時候就寫一啲題字啊， 去送往台啊， 其實好多嘅、我哋話當時其實冇唔覺得有五四，唔覺得有新文化，唔覺得有白話文。 喺香，即係香港係一個咁樣嘅一個狀況，所以魯迅先咁負面啊嘛，即係嚟到香港短短嚟講咁嘅地方，即係好似 咁樣萬二啊， 係咯，乜都冇，乜都冇，即係冇變過啊，即係仲係咁守舊嘅狀況。咁所以喺呢點你會見到，你揾到新嘅嘢嘅係有嘅，而家你唔可以話冇，但係主流係咩咧？其實嗰個整個香中國嘅格局其實冇真係動搖到乜嘢，咁呢個動搖應該係。漸變嘅， 胡適有句好諷刺嘅説話嘅，去香港嘅時候就話：，哎呀，我啲香港嘅朋友日日帶我食嘢食嘢食嘢，我都冇時間真係去 observe。我唔知呢句係真係講緊香港好多嘢食啊，定係真係 話香港冇嘢 observe 啊？我就唔知啦。一個香港嘅同五四嘅有一個好有趣嘅聯繫，就係其實我哋好想象咁五四係同香港好有密切關係，但原來咧係嚟自一種回憶嘅。咁城大啊陳學賢教授咧，早幾年有本《五四在香港》好出名啦，呢本書。其實一 part 佢提到就係話，香港點樣同五四有掛連咧、掛鈎咧，其實就係有一個人嘅回憶。就將好多話啊五四嘅時候咧，香港人咧就奮起愛國，就咧就反 X 貨啦，又係反日貨咁樣咧，就抵抗日本，就破壞日本商品，甚至乎咧日軍當時都派戰艦嚟，話見到日本人咧呢、這個傷害華人非常之憤怒，但原來咧呢種回憶咧。好多人睇完之後當然好憤慨啦！哇，原來日本人咁衰嘅，其實就濃厚咗好多人對對抗日嘅睇法啊，對於救亡嘅睇法。但實際上原來呢個回憶嘅記載咧，係將好多唔同嘅事咧，人嘅記憶啦，歷史記憶有研究就係話，其實你未必係真係正確噶嘛，好多嘢都係好多事嘅嘢擺埋一齊，特別你五十年代嘅回憶去記載翻1919年嘅事，哇！你好難記得曬啦。結果咧，原來咧。你對翻啲報紙，你發現佢將三樣嘢擺埋一齊，濟南慘案，跟住咧日本同英國嘅戰艦嘅官式訪問，咁你香港就梗係有戰艦喺度噶啦，同埋1919年嘅五四運動，確實當時係有抗有反日貨呢件事嘅，但係確實大家都知道反日貨就同新加坡嘅情況一樣啦。其實都是推動緊國貨運動的一個好關鍵 的。以殖民地背景的香港來說，日貨在香港有多少呢？我其實有個大的問號嘅，即 係大問號， 大問號 啊！ 當時都是以嗰啲先師等等的國貨國貨公司為主啦。 所以其實我剛才聽了咧，你哋咁樣講完之後咧，我自己都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如果我哋要回應翻題目，同埋我哋上集講過嘅嘢，你會發現咧，其實五四運動係真係用小王講句就真係好符號，即係我哋好似講到佢係影響性好大，但係其實你睇翻可能喺香港喺廣東，雖然係中國發生嘅事，但係因為中國實在太大啦，其實佢個影響力根本可能係未到，甚至乎即係你話俾我聽五四運動要婦女解放，其實可能有啲好偏遠嘅地方啊，或者唔使好偏遠，你廣東地方都未必有呢一種咁嘅意識，就因你就可以睇到。當我哋要成日講住救亡嘅時候，其實當我哋要救亡係要全國性地去做一樣嘢，就唔係話真係某幾個重要城市去做，而某一個重要城市其實係唔夠力嘅，即係所以就會出現咗就係、是、好似頭先阿小王講過，啟蒙其實係一個好長嘅時間，你冇咁長嘅時間去消化個啟蒙咧，其實你咩都做唔到。 我哋上個一直講咗，由上禮拜講到而家，我哋講咗一個好長嗰個問題，就係、是、五四個圈應該畫喺邊度？ 係啊， 大幾大幾細？當然亦都戴唔同眼鏡睇，即係唔同嘅偏向。但係畫個圈大細好微妙啦。我哋香港近十年都經歷一啲嘅好多嘅一啲嘅社會嘅事件啊嘛。我哋即係有即係好大嘅即係你可以睇你點講啦。你可以叫佢做佔領運動，可以叫佢做佔中，可以叫佢做雨傘革命啊，好多嘅 terms 都但係。我哋其實都面對一個咁嘅情況，我哋過咗幾年，我哋都隔咗五年，我哋正話仲傾嘅時候都發覺，咦有啲細節都已經 邊日打 邊日都唔肯定啦，係嘛？即係啲學生寄衝入去，係9月26定9月28咧？原來係9月26嘅，係嘛？即係我哋會諗下，幾時會宣布佔領中環？原來9月28嘅，如果演原來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翻五四現場，咁原來5月4日嘅示威係咪可以5月6日先宣布咧？咁係咪係應該做同一件事咧？所以背後就係嗰個問題，就是、我哋當睇歷史事件嘅時候，我哋睇幾大。我哋話佢有好多個影響，影響到新加坡獨立都可能 work 嘅。其實我哋唔可以話佢錯嘅，因為佢個影響可能好寬闊。 歷史事件件件都有關㗎啦。 咁但係佢擲起上嚟，你將佢真係拉埋，你又會覺得有啲問題，係嘛？即係金鐘同中環，你未必拉得埋嘅。即係你要去睇嘅。咁所以我諗今集微妙就係我哋唔係否定緊好窄咁睇，或者好闊咁，而係佢可以 有可以咁睇 可能嘅睇法。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 即係以一個萬能 key 嘅唔死啊！我哋咁樣形容佢，基本上你乜都笠到落去噶嘛。 即係如果特別， 我哋做唔係嘅，唔係啦。即係我哋做中國史，特別如果你 tackle 緊個近代史嘅問題，基本上五四係不能避免。 嗯， 即係甚至乎，我覺得係好多華文史學界嘅歷史學家都不能避免要同五四起碼有啲基本嘅認識同埋了解， 嗯、 要有少少嘅一啲相關。但可能我哋調翻轉諗，點解五四會係一個？咁萬能 key 用得着嘅嘢，即其實五四核心嘅精神係乜嘢？譬如我哋上個禮拜講嘅民主科學，定一話其實仲有其他嘢，即係再嚟睇，可能五四其實最重要嘅核心精神，應該其實係一種批判嘅思考，提倡獨立嘅，同埋真係最對於啟蒙嘅追求。呢啲其實係五四最核心嘅嘢，到今日我哋仍然繼承住。仲有就係可能係年青人究竟。要繼承啲乜嘢嘢？ 嗯， 年青人喺社會嘅演進、知識演進嘅角色，然後知識分子對一個時代時局係咪有責任，都係其實係可能五四帶俾我哋好重要嘅一啲遺產。所以五四帶俾我可能有少少寄語就係、是：當權者多聽人民嘅聲音，男人多聽女人嘅聲音， 嗯、 年紀大嘅人多聽後生仔嘅聲音。 系啊， 我覺得係呢幾樣嘢。 唔係，我覺得五四咧，即係俾我最大嘅感覺就係、是，唔好講太極端嘅手段， 嗯 啊、即係可能就係矯枉唔係一定要過正。咁呢個就係五四俾我一個教訓。 所以我哋多花鳥重魚，下個禮拜繼續講落去啊！拜拜。Thank you.